见过你，跨越世纪，天天追你索晒气，一旦跳起，愿我吓怕你，搞尽怒汁，誓要接触你，失事客机，离你有数百里，不用送死，收起所有我武器，假若有机，谁也会占有你，胆大到死，像劫匪。一眼的接触，知你竟已被征服，想要趁着感，我为你补足，一起庆祝，这一晚太瞩目，越放松双手，别要拘束。原来是我太兴奋，我差一点失控，我穿梭时空。上气到失控，失时客机，离你有数百里，不用送死，收起所有我武器，假若有机，谁也会占有你，胆大到死，像劫匪。一眼的接触，知你竟已被征服，想要趁节感，我为你补足，一起庆祝，这一晚太瞩目，要放松双手，别要拘束。原来是我太兴奋，我差一点失控，我穿梭时空。想起都失控，痴痴离愁，我笑声离愁，明日就要抱起你，我想起都失控。Red alert, red alert. Oh my.